他并不气馁，定住神，深呼吸，再试一次，成功了。一间不大的屋子，屋顶上内嵌的六边形日光灯分外刺眼。四周没有窗，也没有门。他身下的厚棉絮不是很干净，铺在合金台上，一旁有个金属方桌，堆满了医疗设备，各种药品。桌与床一并牢牢地焊在金属地面，仿佛怕他们跑掉似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正戴着防护镜，用试管混合几种液体，然后分别滴入矩阵槽中，伸长脖子观察。 啊，我还活着！ 男人吓了一跳，转过身来。醒了，恢复得真快，不知是药效好还是你厉害。 我在哪里啊？ 在车上。 车？ 男人思考了一会儿。你昏睡了3天9小时36分8秒。嗯，我的计时芯片工作状态还不错。 巨像 被干掉了。 谁？ 不是我，干掉他的那个家伙正在车窗边看风景呢，别管他，管好你自己吧。真是千钧一发呀，如果不是那家伙先击穿了像头，你早就被踩死了。说实在的，我没见过像你这么玩命的女人，被象鼻子扫了那么远，内脏差点破裂。话说回来，你的装甲没电了。 苏哈抬起的头缓缓放下，瞳口放大后感到灯光已不那么刺眼。在平原上驰骋久了，这种封闭的小空间让他觉得略微憋闷。空气很清晰，肺部传来一阵细微的疼痛，断裂的肋骨看来接上了。 你们是谁？ 男人摘下眼镜，双手抱肩靠在桌沿，嘴角微微的翘起，露出洁白的牙齿，留着金黄色的刘海，辫尾的头微微一甩，故意给苏哈一个侧脸，显出英俊潇洒的样子。 哼，好滑稽， 他心想。我们是船长的手下，那个救了你的也是。那天船长外出碰巧路过，便派他救下你。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啊？ 不是我们要带你，是不忍心把你扔下死掉啊，于是就拖到这里了。当然你也要付出一点代价，不多，就是成为我们船长的战士。要知道你的命已经不是你的了。 苏哈微微颔首，看了看自己的身躯，前胸的衣衫已经被脱去，绑着厚厚的绷带。 你给我做的手术？ 不，男人有点紧张，潇洒的样子被苏哈一句问话击溃了。 你这么猛的姑娘，我要是趁着你昏迷时脱掉你的衣服给你做手术，你醒来之后一定会杀掉我的。 手术员是个女的，已经不在这儿了，我只是配药师，当时没在场，绝对。 哼， 好， 我姑且相信你。话说回来，你不会对我动手吧？ 哼，难说。 我的上衣在哪儿啊？马上给你。 男人说着就要离开。 等一下，你说这是辆车？ 啊，列车，仅存的一辆。 什么？列车？ 海底列车啊，不然为什么叫船长呢？是船长捡回来后派人修好的，正常营业了好几年了，拉着人与海底在各大洲之间穿梭。当然了，船票可不便宜。 男人挠挠鼻梁，来到苏哈头顶对着的那堵斑驳的墙前，屋顶伸出小探头，在那墙壁上投射出蓝色光线组成的键盘图案。 我想想密码 ZWZHGYG， 光映着最后一个触摸而消失，铁壁中央出现十字架一样的缝隙，整堵墙裂成四块，向四角唰的一下收起，昏暗弥漫进来。苏哈右臂支起身子，咬着牙扭头望，只看到门外是一段走廊，小地脚灯映着白光， 门对面的走廊壁由弧形的金属板和大块的镶嵌玻璃组成，玻璃前有扶手拦住，外面一片黑暗。突然有发着光的电鳐与水母群向后迅速地飞歌而去。会飞的变种怪物吗？过激的反应让他咳喘颤抖起来。 别激动小姐，这是海底，海底啊。 越过男人的背影，深海生物的荧光汇聚出变动的流线，如高速公路上疾驰的摩托车的灯拉出的霓虹，持续了一会儿又迅速归于黑暗。一个留着略显蓬乱的红发的高大男子，穿着像被高压电烧焦的灰黑风衣，双臂平搭在走廊的扶手上，对窗外的黑暗看得出神，玻璃反射出他两块冰一样的双眼。 哦，就是他救了你，那副死鱼眼。 苏哈没有回应男人，见过数不清出生入死之人的他，只感到玻璃上眼眉深处散发着的忧郁。他起身，男人赶忙跟上来。 不要跟着我。 苏哈披上军服，盯着身后的人，眼神平静而犀利。 谢谢你帮助我治疗。 啊，我没有恶意，只是怕你对这里不熟悉。 我的装甲在哪里？ 男人泄气地指指门外的走廊，被拆下的装甲部件在门口右手边堆放着。苏哈单膝跪下，轻轻地扶了扶装甲外壳，那些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之人的面庞一个个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有的人失去双臂，从前线退下来选择继续放哨，站得双腿红肿；有的被弹片击中瘫痪在床，执意去指挥处帮助分析战况；有的被刺瞎了双眼，就用手摸索着给大伙儿整备弹药，皮肤多处被擦伤起茧，破损流血。男人似乎又提起了勇气，把眼镜揣进了口袋，又甩掉皮手套跟过来。 我带你去找电池，你的装甲现在不能用。 不必了。 找吃的， 我自己会找。 这里很大，我会摸索。 我叫什么名字？你还没问呢。 哪里能找到电池？ 他冷冷地问。我带你。 告诉我哪儿就行了。 苏哈缓缓地站起，盯着男人看。男人不知不觉地流下冷汗，被射进来的眼神击破了胆。 好可怕的人，眼神看着那么平静。我 往前走，第二个门右转，找一个大胡子。 他决定放弃。红发男仿佛没有感觉到有人在自己的背后站着，仍自顾自地看窗外的黑暗，眼睛都不眨一下。苏哈就这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奇怪。他轻轻地走向扶手边的红发男，想感谢一下。 是你救了我吗？ 小姐，你白费力气了，他没有听觉。 男人撇来一句。苏哈没有理他，右手食指轻轻地碰了一下红发男的手臂，准备在他转身面对自己时深深地鞠一躬，红发男却朝相反一侧转身走了，头也没有回。 我就说你是白费力气嘛，那个神经病是被人当看门狗一样饲养大的，除了打打杀杀什么都不会。 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真的。 苏哈望着远去的背影想了一会儿，便转身朝那大胡子的房间走。 我有那么帅吗？ 男人对着玻璃窗看着自己的模样。 对，一定是头发的颜色不对，我要染回去。 苏哈走到一面墙壁前，认真看了一会儿，从中找到了十字裂缝，他确定这就是那一道门，敲了一敲。 王八羔子，吵什么吵？不知道我在干活。 你好，我是隔壁的 女人，那个穿得像杀人机器又差点被杀人机器干掉的女人。哎呀， 墙壁的门收起，黑胡子隐秘了一个老年壮汉的脸， 2米多高的魁伟身躯下，巨手紧握着离子切割器，在分解一堆钢材。看形状，似乎是巨象的残骸。 嘿，托你的福，我又有材料了。小命没事，挺硬的吧？ 老头很高兴，苏华只能看见一把胡子，就是看不清那张脸。 有人说，你这里有装甲电池，可不可以跟你交换一下？我的没有电了，作为这些材料的回礼，怎么样？ 哎，小女娃竟然敢和大胡子讨价还价。 他放下手里的家伙，随手抄起一柄锻打用的巨锤，人脑一样大的铁疙瘩被轻易高举，拍向苏哈的天灵盖。 小姑娘，你不怕吗？这锤子离你只有一寸了。 老头，你比巨象温柔多了。 啊？哎呀， 大胡子把锤子丢下，重重地砸在了地板上。 门旁边的工作台上有电池，你自己找你需要的信号，别打扰我。 苏哈决定说不谢。离开房间的时候，苏哈开始思考这里的状况。走廊很长，似乎这样的房间有近百个，都有十字门。 海底列车竟然还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他们要去哪儿呢？船长又是谁？自恋的男人和臭脾气的大胡子已经领教过了，还有那个没有听觉的红发男，救命恩人。 哎，我有话要问你。 垂头丧气的男人正思考着如何在女孩心中重塑自己的形象，突然被女孩的问话惊醒，清脆的嗓音就像一只小手在挠他的心窝，他于是立刻装出了一副严肃的模样。 乐意至上，这位女士。 抹不掉的轻浮本质夹杂在里面，一眼就被苏哈看出来了。 船长是谁？ 他冷冷地问。 不能说。 你们要去哪里？ 这一趟应该是在亚洲大陆。 苏哈内心惊起不小的波澜，他现在距离自己应去的地方越来越远了。 能不能停车？我要下去。 哼，这怎么可能啊？外面那么大的水压，要到下一个深海港才能开舱。 深海港口？ 嗯，都是船长用打下来的城市和占领的废墟改造的，有人在这些地方驻扎。 驻扎？聚集地吗？ 不是聚集地，那些驻扎的士兵都是被改造的，身上连着管子，从埋在地下的设备里吸取能量，像奴隶一样，哪儿也去不了。 这是客车吗？ 哦，也可以载货，不过要多收钱的。 男人似乎不愿在苏哈面前谈起钱。 没事，你是伤员，也是我们未来的战士，我会说服他们不要钱的。 硬通货吗？金属像我倒是带了不少，暴脾气野人正在替我弄，就算作车票钱。 苏哈转头朝窗外望去。 列车在海底隧道里行驶吗？有保护罩？ 保护罩早就坏了，但船长出资把车改装了。其实是强迫人家弄的，没花一分钱。现在的车体防水抗压特别结实，有没有保护罩都照样能跑。 对了，美丽的小姐，我名叫，这里有多少人？常住几个？ 男人还没说完他想说的话就被打断了。 我想想啊，大概100多，常住的就几个。 不错，有问必答。 男人被夸奖的喜上眉梢，好像忽然发觉了自己的魅力所在。 看来你是常住的吧？船长车厢在哪里？ 苏哈接着问。 抱歉，这个我真不能说。 不说？ 谁暴露船长的行踪，谁就会被那红头发抽死。 男人忽然流下一丝冷汗，神情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 好了，我明白了，告辞。 喂，你还没问我的名字呢。 苏哈插好电池，擦掉了面罩内里的血迹，把机械装甲一件件的在身上安装起来。英姿飒爽的长发棕肤女孩渐渐被冰冷的钢铁所覆盖，锐利的眼睛被银灰色的面罩遮住不见了。她轻轻地抬起右臂，指向白大褂的头：“ 我有离子枪，你不要跟着我。” 白大褂的脸抽搐着，在恐惧中挤出了一丝微笑，后退了几步，靠在墙上：“ 小姐，我是个绅士。” 你还是等下一站再看看能不能碰到那些无知的只会黏着男人笑的笨女人吧。 液压机构的声音响彻走廊，苏哈向红头发离开的方向走去。大胡子的电池质量不错，如果不能用高耗能的离子键，装甲应该能活动不少时间。在这之后又要去想别的办法，那个时候的事情那时候再说吧。男人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这让他自己都觉得滑稽。 无知的只会黏着男人笑的笨女人，难道我的格调真的是这样低吗？ 他不明白，他笃心不疑的一见钟情其实是一见钟脸。他的内心与苏哈相距太远，前者轻浮，后者太过宽广深沉。列车并没有明确的分节车厢，整体打通，像一间拉长的楼道，走廊两侧的地角灯光一直蔓延过去，还看不到车的尽头。在这个运输业崩溃的年代，几乎没有谁能满足人们的长距离出走的需要。那所谓的船长做到了，隐秘在大海深处，能躲避开数不清的陆地杀手，看来抓住了好商机。从天顶传来了机械女声：“ 列车已经驶入太平洋西岸。” 苏哈摇摇头，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到站以后坐这个家伙回去。走廊一旁的房间大都是关闭的，偶有打开，从里面透出灯光和嬉笑怒骂的交谈声，还有用合成塑料扑克赌博偷偷出老千的赌徒，被壮汉揪着脖子提起来殴打。苏哈只是看看，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按以往的常识来说，列车长的车厢应该是在最前头的，那或许也就是船长吧。他随意找了几个房间，敲门询问关于船长和这艘列车的事情，得到的信息都差不多。列车开往亚洲，我付了硬通货，船长是什么？无奈，他只得朝尽头走，寻了一会儿十字缝，敲门。金属撞击金属的叮叮声清脆入耳，他放下装甲臂，静静地等候。 有人吗？ 四下寂静。 我是被救上来的人。 你想做什么？ 如深海暗流一般的苍老嗓音透过金属板传出，像大提琴的重弦轰鸣，透过金属铠甲长驱直入苏哈的耳膜。他略微后退了一步。 原来里面有人，请问你是船长吗？ 有什么话快讲。 啊，我谢谢你们救了我。 就这个？你以为我会白白的救你，干亏本的买卖吗？ 苏哈原本的感激之心一下子被浇了个透心凉。他没有想到里面的人如此不讲理，不过这还无法将他击倒。 你的 苏哈一时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那个怪人。 红头发救了我，我想当面感谢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而且我想去中东一带 见面。不必了，你早晚会见到他的，并成为他的后继者。这辆车也不是你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的，除非你干掉我成为船长。 后继者？ 他想了一会儿没想明白，便跳过这个话题。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

原来里面有人。 请问你是船长吗？ 有什么话快讲。 啊，我谢谢你们救了我。 就这个？你以为我会白白的救你，干亏本的买卖吗？ 苏哈原本的感激之心一下子被浇了个透心凉。他没有想到里面的人如此不讲理，不过这还无法将他击倒。 你的…… 苏哈一时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那个怪人。 红头发救了我，我想当面感谢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而且我想去，我想去中东一带 见面。不必了，你早晚会见到他的，并成为他的后继者。这辆车也不是你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的，除非你干掉我成为船长。 后继者？他想了一会儿没想明白，便跳过这个话题。 抱歉，我并无恶意，请问车还会返回吗？ 我凭什么告诉你？ 这 没有事了，没有事儿就给我滚。 苏哈沉默地低下头，站在那扇严丝合缝的门前。这次并不愉快的对话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帮助，右肩上醒目的优子透过灰色面罩进入他的眼帘，让他想起了加列夫。他们大概正在苦战吧，失守的防线被炸塌的山体挡住了敌人的脚步，并不会一直安全下去。杀人机器大军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态、力量和进攻方式，越来越多的征兆显示他们的组织性在一点点地变强，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他必须求助于船长离开这里，而眼前的门把他与希望阻隔。 对不起，打搅了。 苏哈两腿前后分开，侧身面对紧闭的门，平端右臂，铁拳直接倒了下去。就在金属与金属即将撞出火花之际，门打开了。苏哈手臂上的液压系统的力量扑了个空，让他朝前跌去，摔在了室内地上。当他缓缓地抬起头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差点叫出来。黑暗而空荡荡的室内被走廊灯照亮，一个苍老男人的头颅，只有头颅，被铁锁穿过双耳吊在半空，井下连着无数粗细不一的电缆管道，都伸到了墙壁之中。古铜色的皮肤上长着干巴巴的稀疏头发，满脸皱纹。他怒目圆睁地俯瞰着地上的苏哈。 你是？ 苏哈一时间呆住，竟忘记站起来。 找死。 头颅淡淡地吐出两个字。苏哈装甲服面罩显示屏上突然出现了电击警告，他身下的地板已被高压电充盈。如果不是这身装甲服的绝缘层，他此刻早就化作了焦炭。苏哈双臂朝下猛地一推，身子向后飞跃出去，撞在了走廊的扶手上，门毫不犹豫地随之合并。惊魂已定，眼前的一切归于如初的平静。窗外深海肆意吞噬着走廊的光。 那到底是什么？难道也是人类吗？ 他缓缓地站直身子，开始认真地回想刚才的场景。有红色的管道插入头颅之中， 是血液吗？ 不，也许只是管道的颜色吗？他只隐约地记得那里除了头颅和线路管道并无其他物体，如果继续打扰下去或许对他不利。这个世界上掌握着高科技军火、拥有战斗经验和屠戮心理的人类，其危险性胜过大多数变种怪物、杀人机器。有用的信息太少，而门估计也不会再打开了。最初遇到的男人和红发男应该是这里的常住客，他们想必知道什么。红发男的脾气比较怪，虽然穿着装甲服的苏哈也不是好惹的。至于那个男人，他一见到就产生一种厌恶感，权衡利弊，他只得选择询问后者。男人见苏哈向自己走来的时候，双眼霎时点燃了热情的火焰。他 他放下环抱的手臂，站直，双臂下垂，微微地贴在裤线上，笔直地面对苏哈敬了一个军礼。小姐，你终于还是回来了，我不要废话，回答我的问题。他指了指来向，尽头房间是什么？ 尽头？ 对，你进去过吗？ 没有小姐，我 告诉我关于那里的情况。男人热情的目光之火被无情的熄灭。 别问我， 那个房间里有高压电。 什么？难道说你进去了？ 男人笔挺的身躯佝偻下去，他屈着身向后退，双手发抖。苏哈本能地感到不寻常，男人突然地在他面前发了疯似的把白大褂脱下，猛擦身上的冷汗。 我完了，船长要发怒了，我会被杀的，我会被杀的。 他半哭的相貌变得狼狈不堪，此刻只剩下猥琐和恐惧，求生的本能在他身上一览无余。 里面有个吊在半空的脑袋对我说话，你知道吗？ 别问我，我不知道，也不想说。 算了。他绕开还心有余悸的男人，望着窗外漆黑的深海，渐渐明朗了一些信息。 看他的反应，那房间里的人头八成就是船长，他应该是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自己的房间，我闯进去恐怕是作为常驻工作人员的男人和红胡子要担责任了。被杀有这么严重吗？ 就在他思索的时候，某间房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嚎。越过还在喘息的男人，苏哈凭借声音判断方向奔跑过去。哀嚎声渐渐小了，他停留在一间并不起眼的房间前，金属闸门紧闭着。男人像是从失神中恢复过来，回忆起刚才的惨叫，望着正准备入门的苏哈，突然伸出手臂惊呼起来。 不要，不要开那道门！ 正准备动手的苏哈停下，转过身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狼狗，狼狗，狼狗！ 在数不尽的困惑与问号袭来之际，门里的哀嚎声消失，熟悉的十字缝出现在苏哈的身侧，一个高大而疲惫的身子，背映着明亮的灯光，慢慢地走出来，脸隐秘在灰影之中。他红发杂乱，穿着烧焦一样的大衣，身后数十具旅行者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散落四处，鲜血染红了整个房间。男人一边爬着一边后退，一边脸色惊恐地望着红发男，而后者只是低首一语不发，瞟都没瞟他一眼，出门后就拐弯摇晃着离开了。苏哈正要上前和红发男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此刻更让他关心的是身旁这间血肉模糊的房间，尸体的胸口上无一例外的被凿出拳头大小的洞，而其他方位并没有见到伤口。死者的武器、赌博用具和色情电子书刊散落在各处，无一例外的被染成了红色。焊接在地的金属桌椅被拔下扭断，整个场景惨不忍睹。苏哈蹲下来认真地观察那些暴毙的人，创口很粗糙，不像是利刃破坏，似乎是被什么钝器硬穿了过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捡起一柄沉甸甸的合金小刀，一支激光手枪擦进血，插在装甲腿侧的槽中，然后两手各提一把比较新的大号电子枪，极其散落在四处的弹夹放在腰间，鲜血浸满了他钢铁的手掌。男人依旧赤裸上身，瑟瑟发抖。苏哈蹲下来拍了拍他的后背， 别紧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狼狗，狼狗，狼狗开始杀人了，是船长的命令，一定是船长的命令。船长一定是因为你的闯入而生气了，他心情不好就随意杀人，他的 的狗已经大开杀戒，会不会也杀了我呢？不要不要！ 他牙齿咯咯的打架，不一会儿又大声喊出来，大概是被刚才的哀嚎和此刻大喊大叫的男人吵到，有些屋门开了，探出头的旅行者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看见走廊里一个高个头装甲人提着两柄重兵器询问屁滚尿流的黄头发半裸男子。 刚才好像很多人在叫，挺恐惧的叫，哎，八成是有人打架吧，估计是打完了，奶奶的没看着啊。 你好点了吗？苏哈盯着涕泪横流的男人，男人急速起伏的胸口不像刚才那样剧烈， 稳定情绪，你现在没有危险，四周没有谁要害你，听着，这些问题很重要，我需要你的答案。那个人就是你说的狼狗，是船长手下的屠夫对吧？ 难道刚才是他杀了这屋里的人？他反手指着红发男离开的方向。 天哪，看来是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因为我闯进那间屋子，那个头颅就不高兴了， 为此派手下杀了整个屋子的人。 按照你目前说的，这船长是个非常不讲理的暴力家伙，你们是他的奴隶吧？别紧张，红发男已经走远了。哎，人呢？刚才还在走廊里，没事，他动手我会保护你。首先，你们为什么心甘情愿地为他干活？你怎么来到这辆列车的？ 不说？ 是不是你有把柄在船长手里，所以不能说？ 哎呦，你就别问了。 你这…… 苏哈把男人扶起来，带到医疗室的床铺上，盖住那件白大褂。男人头发蓬乱，呻吟了一下，精神冲击的力道还未过去。 红发男，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此之残暴，神出鬼没，他怎么能杀死整屋子的人呢？ 苏哈回到事故现场，血腥味正在扩散，窗外隐约可见黑烟从鬼魅的形状和喷射的灰色气流迅速地向后远去。发生这样的惨剧，苏哈决定敲开每一扇门，找到那个红发男，制止擒服，以免他在船长的指使下又干出杀人的事情，同时告知每一个乘客这里的不正常。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哪间屋子里都没有红发男子的身影。旅行者面面相觑地盯着苏哈的描述，将信将疑，直到看见那一整屋的尸体，有些人才暴躁起来，端着枪要搜捕击毙红发男。 你们别这样，我们把他绑住就好了，恐怖的不是他，恐怖来自船长。你们就待在自己屋内保护好自己，我有动力盔甲，捕获红发男应该不难，这件事让我来做。 苏哈通知完后，除了一些货仓和内尽头的船长室他没去外，还有十几个屋子对苏哈的敲门没有反应，他怀疑红发男可能就在其中之一，便用之前发现的激光枪在那些门上烧出洞帮你观察，却无一例外的空荡荡的。 红发男蒸发了吗？这不可能，除非有暗门，或者…… 苏哈回到那间藏着所有谜底的船长屋前，远远地站稳，激光在金属上烧灼起来。 愚蠢的人！ 大提琴般轰鸣的声音再次由里传出，苏哈与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看着金属门上被他慢慢画出的一个圆，然后丢掉激光器，两柄电磁枪瞄准了圆心，扣动扳机，炮弹直击在金属面上，将切割的复合金属圆板冲掉。 不怕死的小鬼，你又惹恼我了，让我们来一场血宴，调节调节心情。 砰的一声，两道光从远处射来，把走廊照得通亮，紧接着是爆炸声。苏哈转头望去，是大胡子和男人的房间，门被打开了，里面飘出黑灰相间的硝烟，门内的头颅开始说话。 所有人的生死都掌握在我的手里，你激恼了我，我不杀你，我要让你看看他们一个个的被我杀死。 话音未落，走廊的灯突然暗了下去，叫骂声渐渐从许多房间里传来，随即转为哀嚎与争斗，开枪的声音此起彼伏。 难道是？住手！你快住手！ 苏哈的电磁枪穿过圆顶，瞄准了阴暗处的头颅。 来吧，小鬼！ 哀嚎声由远及近，一间间房屋的传递着。愤怒的苏哈咬紧牙关，扣动了扳机。电磁枪的弹药喷射而出，刺破诡异紧张的空气，飞向头颅的面心。刹那间，子弹却突然偏转了方向，射到一边去了。 再来呀，小鬼！ 第二发，第三发，第四发，很快就耗光了满载的一个弹夹，而头颅却毫发无损。哀嚎声已至身旁的雾中。苏哈快速地蹲下，拿起激光手枪，对准按下激发按钮。出乎意料，那光路竟被折弯了，就像电磁弹一样。 再来呀，小鬼！ 他只得举起右臂的离子箭发射器。空气如那次一般跳跃起来，快速的收缩扭曲，透过空气的头颅的形象斜歪起来，像被拉长的橡皮泥，离子武器激射而出，头颅的瞳孔微微放大，这轨迹偏离明显比前几次要小得多。离子箭扫破了头颅的脸颊，霎时一片焦黑。 不赖，挺刺激的嘛。 离子箭射穿了金属内壁，高压水柱喷射进来。头颅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似乎并不紧张，尽管海水正在一点点地在室内蔓延浸泡扩散到走廊里，而苏哈的情况完全不同，装甲并不是为深海操作设计，承受不住这样大的压力，特别是那些柔性部件，他后退了几步，不知道如何是好。房间里的哀嚎声已近在眼前，最近的一间旅行室的门开了，红发男低着头从里面摇晃着走出来，列车的所有灯光刷的一下关闭，凭着夜视面罩，苏哈看到红发男的双眼通红，牙齿伴着口水紧紧地咬合在一起，双手沾满了人血，他的高腰战靴淌着水一点点地前行，双目似乎要燃烧。 果然是你，刚才是你在杀人， 他惊呼道。更让他震惊的是，那些房间竟然没有了彼此的金属隔壁，全部打通成了另一道走廊。头颅开始低沉地笑着， 哼哼，小鬼， 现在这辆车上的人都死光了，你觉得有趣吗？ 苏哈连连后退到车头底角，两手的电磁枪一个对准头颅，一个不情愿地对准红发男的躯体。 别过来，我不想伤害你。 红发男显然早已经失去了理智，如杀人机器般残酷无情，仿佛被什么操控了一般。头颅的笑声从低吟变为狂放，大提琴声从单弦化为和鸣，摇晃着前进的红发男平伸出右手五指，瞄准他的胸口，似乎仅用手就能穿过他的钢甲。 不，不要靠近，不！ 苏哈只得扣动扳机，电磁弹药破膛而出，速度极快，一下子就打在了红发男的左膝盖上，他故意射偏了。红发男的左腿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响，跪下去，鲜血流到四处横溢的水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装甲面罩上出现高压电击的信号，数值不断的增高。 可恶，一定是头颅在控制放电。 水越来越多，头颅狂笑着， 小鬼，来呀，来消灭我呀。 苏哈偶然瞟了一眼倒在水中的红发男，只见他右腿已经淌出了许多鲜血，染红了水面，他似乎失去了意识，口微张，油水灌了进去，电击强度在不断的增高，虽然水有分散电量的效果，